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5集，护短二。谢景行撇嘴一笑，语气嫌弃道：“ 看傻了。” 苏明峰猛地觉得自己眼圈有些发酸，上前一步，忽而一拳雷在谢景行的肩膀上，就像他们从前时常做的一般。他口中骂道：“ 混蛋，成日瞒天过海，连我也瞒，不讲义气。” 沈妙心中难掩诧异，他实在没想到谢景行会这么轻而易举地在苏明峰面前揭下面具，承认自己的身份，就像当初在荣幸公主面前一样。就算是曾经的亲人、好友、至交，在面对突如其来身份的变化时，不一定有的都会是谅解。越是珍贵的感情，越是不要轻易去检验，因为若是检验的结果不是你所能负担的，对你自己就是一种深刻的、永不磨灭的折磨。如果是沈妙自己，或许就不会这么爽快了，毕竟他不敢，也没有勇气去接受一个未知的结果。这一点上他总是比不上谢景行果断。他的确是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逼着自己连犹豫的机会都不会给自己留下。 你怎么成瑞王了？ 苏明峰自顾自地拍着胸口说道。 刚才我还在想，如果瑞王对我动了杀心，今日就只有命丧于此，现在总算留了一条命。 语气里却是止不住的兴奋。谢景行瞧着他说道：“ 两年不见，你越来越蠢。” 苏明峰摆了摆手：“ 哎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祸害一千年，像你这样的人就该活个万二八千岁啊。若不是荣幸公主那日来找我，我又瞧见沈小姐手上的虎头环，只怕还会被你蒙在鼓里。你是不打算见我了吗？” 他怒气冲冲道，颇有些不被信任的负气。谢景行耸耸肩：“ 正是。” 苏明峰气急，不过他从前就时常被谢景行欺负，这会儿倒也没有生气，只是有些疑惑道：“ 看来沈小姐是早就知道你身份了。” 他嘿嘿一笑，看向沈妙，意味深长道：“ 当初我就觉出有不对劲儿，如今你也算是得偿所愿，藏得很深嘛。”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谢景行不耐烦道：“ 我和你嫂子还有话要说。” 沈妙和苏明峰同时被嫂子二字震了一震。苏明峰看了一眼沈妙说道：“ 你既然还活着，为什么这两年都不与我说一声？而且看起来荣幸公主是怀疑你的身份了，你为什么不主动与她说？还有你……” 苏明峰， 谢景行打断他的话：“ 我是大梁的瑞王。” 院子里安静下来，沈妙的心中微微叹息一声，总要走到这一步的。谢景行的身份注定在定京城里没有一个人是站在他这一边的，无论是谁看到谢景行真实身份的时候，总会想着叛国之名，不管这其中真相或者苦衷是什么，没有人在意，他们在意的只是结果和欺骗。荣幸公主疼爱谢景行如亲生儿子，到最后也免不了防备和欺骗。苏明峰乍见老友重生，自然欣喜若狂，可是那短暂的欢喜过后，终于还是会走到真相大白的一刻，那就是人性最赤裸、最残酷、最令人痛苦的时候。苏明峰疑惑地看向谢景行问道：“ 你在说什么呀？对了， 你现在变成了瑞王，是不是当初北疆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不得已之下的权宜之计？这瑞王的身份的确高贵，可长久下去不是办法，你总…… 我是大梁的瑞王。 谢景行说道，絮叨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风卷起院子中的落叶，白虎早已蜷缩到为他搭好休憩的窝棚里去了。无星无月的夜里，只有灯笼发出微弱的光。苏明峰的目光惊疑不定，他迟疑地问道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 我的真实身份就是大梁的瑞王，不是临安侯府谢鼎的儿子。 谢锦行淡淡地开口， 不是权宜之计。 不可能， 苏明峰脱口而出， 你与我相识时机在幼时就在一起，你是大梁的瑞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 谢家世子府出生就夭折，真正的临安侯府世子已经死了，不是我。 苏明峰怔怔地看着谢锦行，他的话语有些混乱，似乎自己也分不清一些事情。他道， 你的意思是，一开始你就不是临安侯的儿子，有人狸猫换太子换了你进来，你一直在定京城生活到大，可是你其实不是明器人，你是大梁人，你是大梁永乐帝的胞弟，你是大梁的亲王。 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根本不可能。 他的话语在看清楚谢景行的神情时猛地顿住，那张熟悉的貌美英俊的脸上有的只是冷漠之色。苏明峰了解谢锦行，谢锦行在说正事的时候，不喜欢重复的时候，不耐烦的时候，往往就是这个神情。他说的是真的。苏明峰说不出来此刻他的心里是什么感觉，仿佛被堵了一团棉花，方才乍见老友之下的欢喜荡然无存，有的只是空落落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怒气。 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身份的？ 记事起。 谢景行答道。苏明峰倒退两步。 记事起，你很早之前就知道你是大梁人了？ 谢景行不置可否。沈妙心中感叹，谢景行何必要如此实诚呢？事实上，他越是这么说，苏明峰就越是会有一种被欺骗至深的感觉。有时候适当的说一些谎言，对自己对别人都要容易接受得多。可是沈妙扪心自问，若是换了自己，怕是也会如谢景行这般的坦诚。对于很亲的人，实在没有必要欺骗了。果然正如沈妙所料，苏明峰在听闻谢景行的答案之后，面色变得极为复杂，惊诧怀疑过后，便像是被背叛了的愤怒之色渐渐涌上。他冷笑反问， 哦，那你现在回来做什么？莫不是看名气不如你们大梁，还想野心勃勃地在这里插上一脚吧？ 他话说得刻薄，连沈妙也忍不住为之侧目，心中却是明了，局外人看齐看得最是清楚，苏明峰乍一下知道这么多秘密，必然无法接受。对于身边走得近的人，人们总是特别容易地伤害他们。 是又如何？ 可谢景行更不是一个低声下气的主，不仅没有顺着苏明峰的毛捋，还气定神闲地承认了。沈妙想说话，转念一想，却又放弃了。观其不语真君子，今日他且当看戏就好。苏明峰果然更加愤怒了，他冲着谢景行吼道， 我今日总算知道什么叫做乱臣贼子，什么叫做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原来我以为你从小对临安侯不亲，是因为玉清公主的缘故，如今看来，分明就是你一早就要和他们划清关系，你根本不是临安侯的儿子， 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临安侯府的一切，甚至谢府的两个庶子都不及你丝毫。你口口声声说荣信公主是你的亲人，你却欺骗她，让她为了你的死讯而整日痛苦。你当我是兄弟，却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多年，只怕你与我交好也是有原因的。你不喜欢名气，不喜欢定金，可那毕竟是养育你的地方，生恩不积，养恩大。你享受着名气给你的一切，回头却釜底抽薪做你的大梁瑞王。以大梁国富民强，以大梁兵肥马壮，你为了荣华富贵抛弃名气的一切。谢静心，你无情无义，你就是个小人，你不配为人臣子，不配为人弟子，更不配为人兄弟。滚回你的大梁！ 够了！沈妙猛地站起来，打断苏明峰的话。苏明峰的这些话未免也太伤人了。他转头看向谢锦行，没有面具戴在脸上，谢锦行的表情一览无余。他没有动怒，没有微笑，只是面色淡淡的，平静地看着苏明峰，好像苏明峰口中说的那个人不是他，又好像根本对苏明峰的话不甚在意。沈妙的心中突然就起了几丝波澜，他看向苏明峰，面上却是浮起一个嘲讽的微笑。他道：好、哦，苏公子看来倒是大义凛然，这就迫不及待地过来伸张正义了。可惜你所谓的别人是白眼狼，在我看来你也一样。谢锦行一怔，苏明峰连带着对沈妙也愤怒了，说道： 你说什么？ 说你是白眼狼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，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